后到了我们最喜欢的环节呢。 嗯，夹起来，夹起来，来录。 是的， 是的，是的， 就是再给他鞠个躬。是的， 是的。小恶魔呢？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但他怎么在挠耳朵？想一下， 他是假的呗，就是。 这个给大的吧，就是的， 好，是的， 那个 是的， 那个大， 是的， 好，对对，要再饿一点，好， 我去， 这 Q 版小恶魔要怎么给啊？ 嗯，就是你，嗯， 这句话这集好像没录过词儿，我 这又要吼了， 可能要给一个在那种，这种的，好，然后刚那声之后再帮我接几声喘。 哎，还有 个笑， 还有 啊，倒数第二 个，对不起， 这， 对，有个笑，呵呵， 好，这是 Q 版还是 正常？ 正常 ，OK。 OK。 这句话有词儿，这不是这集录了词儿了吗？ 录了几个字吧。 对，声大气 粗。太喜欢那个小恶魔了。嗯，西哥，我觉得这个笑还挺好的。然后，就是前面的地方，它可能要少一些，因为他，我觉得他这儿的笑是因为自己特别空虚，觉得，他的存在没有意义。然后，但是刚才前面起势的地方会有一点，就是主观能动性特别强的那种感觉 啊，有点， 对， 有点太邪了，是吧？ 对对对。 OK， 好，行，我试一试， 嗯， 找一 个。好的 ，OK。我觉得挺好的，那个前面两分之后再接一下，后面往大一点给一分，给一两分就可以。OK。 等会儿啊，这里是 Q 版了是吗？ 对。 我靠，这个好难呀！假装说梦话还得是 Q 版。 嗯。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啊？后面就这一个 Q 版啊。 试试。 落。 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。 他是可以加一点，就是抱住他不让他走 啊， 然后有点黏黏的，黏黏腻腻的感觉。 嗯， 落 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 好， 嗯，来往后。 西哥，你可以给我学一个音吗？ 你说一个我试试。 就是，对对对。 来， 再来一下。好嘞。OK OK 可以。 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不松。杀了我！ 来， 他磕完了。 转的好快、 啊。对不起啊，故意没停。